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 你着迷了吗？ 上下五千年，在中国的历史上，众多的人物已经如同尘埃一般，但是很多忠臣良将却在人们的心中刻画出最深刻的烙印。欢迎各位准时收听，带您解读历史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在我们今天的历史之谜当中，继续为您解读中国古代十大忠臣。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今天首先要说到的是中国古代十大忠臣的第七位，海瑞。海瑞字汝贤，字号刚峰，明代著名政治家。提起海瑞，大家都非常的熟悉，而且海瑞骂皇帝的事件，想必大家也都耳熟能详。要知道，在封建社会，皇上是至高无上的天子，作为臣子的，如何可能去骂皇帝呢？这个事情终究是不是真的呢？如果是真的，那么当时又是怎样一幅场景呢？明世宗朱厚熜在位时间长了，不理朝政，身居西院，总督、巡抚等都争着向皇帝贡献有祥瑞征兆的物品，礼官总是上表致贺。心系朝政的海瑞看到这种状况，便单独上书请求皇帝以国事为重。嘉靖皇帝读了海瑞的上书，十分愤怒，把上书扔在地上，对左右说道：“把他逮起来，不要让他跑掉。”宦官黄锦在旁说道：“这个人向来有傻名，听说他上书时自己知道冒犯该死，买了一个棺材与妻子诀别，在朝廷听候治罪，奴仆们也四处奔散，没有留下来的，是不会逃跑的。”皇帝听后默默无言。过了一会儿，又读了一遍海瑞的上书，一天当中反复读过多次，为上书感到叹息，只得把上书留在宫中数月。而在嘉靖皇帝读海瑞上书的过程中，曾这样说过：“海瑞可以与比干相比，但朕不是商纣王。”但是海瑞并没有因为这次得罪皇帝而改变自己。嘉靖45年，也就是公元1566年，海瑞再一次自买棺材，别妻子，散童仆，以死上书，劝说世宗不要相信陶仲文这般方式的骗术，应镇理朝政，因而激怒世宗，不久将其移交给刑部，诏命下狱论死。宰相徐阶力救海瑞，黄光生则把海瑞上书比拟儿子骂父，以减轻罪责，并趁机把海瑞留在狱中，迎护海瑞胜利，直至同年12月世宗驾崩，穆宗即位，才奏请释放海瑞出狱。户部有一位司务叫何以上，揣摩皇帝没有杀死海瑞的心意，上书陈请将海瑞释放。皇帝大怒，命锦衣卫杖责100，关进诏狱，昼夜用刑审问。过了2个月， 嘉靖皇帝死，明穆宗继位，海瑞和何以尚才被释放出狱。嘉靖皇帝刚死，外面一般都不会知道。提牢主事听说了这个情况，认为海瑞不仅会释放，而且会为重用，就置办酒菜款待海瑞。海瑞自己怀疑应当是要被押赴西市斩首，自情的吃喝，不管别的。主事因此附在他耳边悄悄说，皇帝已经死了，先生现在即将出狱，受重用了。海瑞说确实吗，随即悲痛大哭，把刚才吃的东西全部吐了出来，昏倒在地，一夜哭声未断。1569年夏天，海瑞被任命为应天巡抚。应天就是今天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是当时大明经济和文化最为发达的区域。海瑞雄心勃勃，立志要在这里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当地的官员听说海瑞要来主政，都怕得要死。一些人请求调离，一些人请求告老还乡。那些飞扬跋扈的权贵纷纷把宅门由红色改漆成了黑色。海瑞的刚正不阿让达官贵人惶恐不安，也注定了他的任期不可能很长。果然没过多长时间，海瑞被革职回乡。事实上，在官场之上，海瑞始终是孤独的，甚至是孤立的。纵观他的一生，自40岁步入官场，直至74岁病逝于任上，前后历经34年。在这34年中，他被罢官或主动辞职的时间长达16年。相传在海瑞去世的时候，南京督察院御都御史王用吉去照顾他，只见用葛布制成的帷帐和破烂的竹器，有些是贫寒的文人也不愿使用的，因而禁不住哭出声来，凑钱为海瑞办理丧事。海瑞的死讯传出，南京的百姓因而罢市。海瑞的灵柩用船运回家乡时，穿着白衣戴着白帽的人站满了两岸，祭奠哭拜的人百里不绝。朝廷追赠海瑞太子太保，谥号忠介。 一身清廉的海瑞忠贞不二，他忠于皇帝，却也敢于斥责皇帝。千古流传的海瑞究竟有没有真的骂过皇帝呢？海瑞罢官又是为了什么？他是不是有着道德洁癖呢？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读。 关于海瑞，民间有着诸多的传说，但是在科技和医学都日益发达的今天，有学者提出了这样一个全新的说法。从海瑞的种种资料来看，他有着严重的道德洁癖。通过对海瑞一生以及资料的记载，很多人都发现海瑞的内心世界是一个井井有条的体系，他的任何行为都要按照规矩一丝不苟地进行，有一点偏差就会使其心中长久的不安。他有着强烈的完美主义倾向，不能容忍有瑕疵的事物存在于自己的生活范围之内。这样的人行为刻板，对自己和他人要求过于严格，沉溺于职责义务与道德规范，也没有任何业余爱好。海瑞几乎符合以上所有标准，儒家思想提供的静态理想化社会图景正好满足了他秩序化世界的心理需求，而明太祖朱元璋定下的万世家法为这种理想化社会的实现提供了操作的依据。海瑞的楷书学的是流体，瘦骨嶙峋，居居然一丝不苟，这也正像他的性格一般认真到了极点。在他的辞职信当中，他说自己做事不求合俗，事必认真，九分之真，一分放过，不谓之真。就是说，他要的是100%，99%对他来说都没有意义。不过，也正是这种近乎苛刻的要求，也才成就了他清廉忠贞的一生。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欢迎回来，这里是迷幻时空，我是韩涛，接下来为您继续解读中国古代十大忠臣的第八位史可法。史可法字献之，又字道林，他是明朝末年非常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常常被人形容为亮洁孤忠。那么这位孤忠的忠臣又有着怎样的传奇故事呢？史可法出生之际，不仅家运不昌，国运更糟。明神宗是一位荒淫无道、昏庸无为的皇帝，他宠信宦官，收刮财物，迷恋神仙，沉湎于酒色，在位48年，倒有20多年不与臣下共议朝政。据说史可法的母亲临盆生养时，梦见文天祥走进他的家中，然后就生下了史可法。也许朱明王朝正像赵宋王朝那样，需要一位文天祥式的人物。若干年后，当史可法用生命殉了大明之时，人们曾用生来自有文信国，死而后已武乡侯的句子来挽他。文信国也就是指文天祥。而史可法果然不负家庭的厚望和时代的重托，成为了文天祥式的英雄。青年时代的史可法受到东林党人左光斗的关怀和教诲。当年史可法正好回原籍准备应考，在一座古庙当中苦读。有一天风雪交加，顺天府学政左光斗恰好入庙躲避风雪，见到伏案假寐的青年史可法。左光斗看到桌上的一篇文章，拿过来试看，未想竟然被这个青年的才华所震惊，从此他记住了史可法的姓名。不久府试开考，主考官左光斗将史可法点为顺天府秀才第一名。左光斗还经常把史可法带回家中，与其纵论古今，抨击时政，两人都表示为挽救危局不惜身家性命。因为东林党与阉党之间的斗争愈来愈激烈，权奸魏忠贤恨不能将东林党人一网打尽而后快。后来左御都御史左光斗上书弹劾魏忠贤，隶属其死罪30余条，不料奏章尚未呈送，阉党率先发难，左光斗被罢官下狱，史可法却设法到狱中去探望。左光斗见史可法来，勃然大怒道：你真是个没用的奴才，这里是什么地方，你怎能来？国家大事坏到这种地步，我已经完了，还指望谁来支撑呢？你不快走，与其等奸人来捉拿你，不如让我现在就把你打死。说完左光斗做出要投掷铁链的样子，史可法只得赶紧离开了监狱，但却永远铭记着恩师的遗言，决心用生命来支撑危局。明朝末年，内有农民起义，外有满族的入侵，这种极其险恶的形势对于忠心报国的史可法来说似乎构成了巨大的陷阱。他在西安任上，一方面赈济灾荒，救助饥民，显示出了办事干练的才能，另一方面又不能不平息叛乱，镇压起义，为巩固明王朝效犬马之劳。他在户部任上，管理国库，筹集军饷，经手大量钱财而纤尘不染，但是这些钱财一方面是为了防御清兵入侵，另外一方面也还是用于对付农民起义军。在史可法的官宦生涯中，一切行为的最高原则就是支撑危局，力挽狂澜，忠于国家，报效朝廷，因而他的所作所为都是出自本心和符合逻辑的。尽管他对农民军的态度曾引起后人的非议，这一切对于史可法来说都是为了社稷的安定，江山的太平。但是大明的江山早已经在多年的战乱当中岌岌可危，史可法没有来得及施展他的抱负，李自成就已经率领农民起义军攻破了北京，崇祯帝当夜凌晨吊死在眉山的一棵槐树上， 史可法一心想苦苦支撑的明王朝大厦一夜之间倾倒了下来。明王朝大厦的主要部分虽然倒塌，南方的一角却还勉强支撑着。就在崇祯皇帝吊死后不久，一个名叫朱由崧的庸碌小人在南京被一般人拥戴为弘光帝。在这个可笑的南明小朝廷里，既有东林党人和附社名士，又有贵族勋臣，既有拥兵割据的军阀，又有早被废止的闲官。史可法在南明小朝廷中只做了不到半个月时间的首相，就被奸佞马士英排挤了出去。史可法觉得，与其在南京城中做无谓的权位之争，倒不如到扬州督师协调四藩，这样对局势还能起到实际的作用。他曾向朋友说道，我何尝不明白有人非常希望我去扬州，以便让他独揽大权，但是扬州的地位如此重要，在此生死关头，我只能撇开个人的一切了。史可法离开南京后来到扬州，准备为了保护大明的江山做最后的努力。为了招揽有才能的人投奔，史可法设立了礼贤馆，凡有一技之长者他都予以录用，即使身无长技的有志青年他也加以延揽，许多有所作为之人纷纷来投靠史可法。史可法觉得要守住江南，首先必须守住江北，江北应有三道防线，即黄河防线、淮河防线和长江防线。正当史可法调停藩镇、招揽人才、筹建河防之际，收到了清朝摄政王多尔衮的来信，信中说李自成逼死明崇祯帝，而清军赶跑了李自成，这是清朝为明朝报了军国之仇。清朝是从李自成手中夺取的燕京，而不是从明朝手中取得的，因此明朝应当视清朝为恩人。信中劝史可法离弃南明政权，归顺清朝，像吴三桂那样在大清享受荣华富贵。显然这是多尔衮给史可法的一封招降书与恐吓信。多尔衮一手以高官厚禄相引诱，一手以强兵压境相威胁，意在扫除率兵南下的障碍。史可法自然不会为多尔衮的来信所动，他针对来信中的论调有理有节地给予了答复。史可法在回信中说，南明朝廷是大明朝道统的合法继承者，其地位是名正言顺的，南明军队即将挥师北上，收复失地，光复神州，这个决心不可动摇。信中劝多尔衮不要趁人之危而觊觎中原，像历史上的那些不义者们那样为世人所讥笑。但是史可法孤军奋战，已然抵挡不住拥有十万清兵的豫亲王多铎。多铎率部下将扬州城团团围住，激战12天后，扬州城被攻破。眼见大势已去的史可法万念俱灰，拔刀自刎，血溅征衣。 苦守扬州的史可法没有抵挡明朝的灭亡，被人形容为亮节孤忠，又是因为什么呢？他究竟有什么传奇故事呢？传说中的国公酒和他有什么关系呢？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读。 关于史可法，在民间有着很多流传已久的故事，比如在苏北的民间流传着国公酒的故事。国公酒又叫史国公酒，此酒因何得名，有何妙用，这里有一个神奇的传说。相传在明崇祯17年冬，清兵攻破燕京，期间福王朱由崧来到南京建立南明王朝，官拜兵部尚书的史可法率领大批兵马开往江北，建起防线抵御南下的清兵。当时史可法亲临前线坐镇指挥将士抗敌。史可法率领人马进驻在古镇洋河时，正是寒冬腊月，天气阴冷，寒风凛冽，雨雪不断，四处潮湿不已。 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史可法与将士们一样，披着铠甲，睡卧沙场。尤其是夜晚，天气更为恶劣。由于阴冷受寒，挨饿受累，不久，史可法觉得浑身筋骨疼痛，胳膊难抬。其实他是患了风湿症。史可法患病之后，心中十分焦急，个人安危是小事，抗御清兵是天大的事，于是就请来了军营当中的高手名医治病，各种灵丹妙药全都用上了，仍然不见奏效。这天夜晚，史可法卧在铺上闷闷不乐，忽然他的门吱呀一声被推开了。史可法定睛一看，只见眼前站立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他红光满面，精神抖擞，笑盈盈地上前施礼道：“史都使安好啊。”史可法此刻莫名其妙问道：“你是何人呢？”老人说道：“小老儿乃洋河镇上民间老中医，虽然医术不高，但听说忠勇爱国的史都使身患风湿，我这里有个小丹方，供你驱风治病。”说着就从自己怀中掏出了一瓶酒，然后拿出了几味中草药，让史可法泡成药酒，每天服用，说是喝了定然有效。按照这位老中医的方法，史可法就服此药酒，喝过之后果然有效，不久他患的风湿症就好了。后来将士当中也有患此症的，史可法就依照这个方法，把洋河大曲放在坛子当中泡成药酒，治好了军中许多患风湿的士兵，从此兵将士气大振，接连打胜仗。后来人们为了纪念史可法，把这种药酒称为史国公酒，又叫国公酒。这样一来，国公酒就成为了江淮一带的名酒，它的配方一直传遍全国。除了国公酒之外，史可法还有一段关于美酒记的故事。相传在明末清初，国势大乱，清兵攻破燕京之后，摄政王多尔衮率领重兵南进，兵过鲁南，企图强渡废黄河，占领白洋河镇，与明军血战7749个回合，均未获胜。这时多尔衮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一时找不出更好的方法，于是就派出暗探四处打听消息。后来听说洋河镇上有洋河美酒，酒香诱人，多尔衮顿时欣喜若狂，连声嚷道：“这就好了，这就好了。”为了鼓舞士气，多尔衮下达了这样的命令：打进白洋河，官兵放假3天，美酒任意喝，美女随便带。而士兵们一听说有酒喝，一个个摩拳擦掌，急不可待。这个情况被当时驻守在白洋河镇的江北都师史可法知道后，他立刻想出一条妙计。他一方面派兵在镇北守住河堤，一方面派兵在镇南开挖一条东西河道。河道挖好后，史可法又做了一番精心的安排，迅速把守堤的士兵撤了回来，带着黎民百姓把洋河镇上几家酿出的美酒全部向南运走。清兵涌进洋河镇时，一见这一坛坛美酒被运走，立即向南追赶。大队人马刚刚跑到新开的河套里，只见逃跑的明军士兵和百姓们都将酒坛子丢下，慌忙而逃。这时清军的官兵一见酒坛，都停住了脚步，一个个弃马丢枪，你争我夺的去抢酒。只见一个个馋得口水直流，乱糟糟的拼命的抢酒喝。而正当清兵喝得迷迷糊糊、昏头转向时，突然上游一声轰响，临时堵截的土坝被炸开，滔滔的洪水像野兽一样直冲下来，清兵一时躲避不及，全部葬身水底。从此之后，人们把这条新开的河叫做蓝满河。清朝政权建立后，因满字犯忌，改叫蓝马河。如今蓝马河变成了洋河酒厂的排水沟。关于史可法使用美酒击破清兵的故事，在苏北广为流传，一直被传为美谈。虽说这些是民间传说，但却足以见得老百姓对于史可法的爱戴。好了，说完了史可法的传奇故事后，今天的迷幻时空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中国古代10位忠臣究竟还有哪些人物呢？请继续关注我们下期的迷幻时空。在这里，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头头制作小亮，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节目